本集由 Anso 现代居酒屋特约赞助播出。想食日本菜、饮靓食 cat， 或者品尝多款手工啤酒嘅朋友仔，咁就记得要嚟 Anso 居酒屋啦。讲出暗号信老师德永生，每张台就可以得到店长赠送嘅免费日式小食一份。地址系尖沙咀七咸围1-3号多福大厦地铺 E， 佐敦 D 出口，行九分钟就到噶啦。快啲打96920381订位啦！1984第四章，温斯顿下意识咁叹咗啖气。将听写器拉咗落嚟，吹走咗话筒上面嘅尘，戴返副眼镜，就算电幕近在咫尺，亦都无法阻止佢每日喺开始工作嘅时候所叹嘅呢一啖气。之后佢将喺办公台右边已经由空气输送管送咗过嚟嘅嗰四卷纸打开咗，将佢哋夹埋一齐，喺佢呢一间细小嘅办公室嘅墙上面有三个窿。听写器右边嘅嗰个细窿系专门传送书面指示嘅空气输送管。左边大一啲嘅嗰个窿系送报纸嘅，而喺旁边墙上面温斯顿伸手可及嘅地方，仲有一个椭圆形嘅大窿，上面有一层铁丝网，系专门用嚟处理废纸嘅。成栋大楼入面四周围都有咁样嘅窿，有成千上万个，唔单止每间屋入面都有，而且每条走廊上面相隔冇几远就会有一个。呢啲窿嘅外号叫做望怀洞，咁样称呼佢其实系有理由嘅。但凡你想起有啲乜嘢文件应该要销毁，甚至乎你见到啲乜嘢地方有一张废纸嘅时候，你就会顺手揭开嗰个望怀洞嘅盖，将啲文件同埋废纸掉入去，任由一股温暖嘅气流将佢出入大楼下面唔知乜嘢地方嘅嗰个炉入面烧咗佢。温斯顿望咗一望佢打开嘅嗰四张字条，每张字条上面都写咗一两行字嘅指示，所用嘅系部入面使用嘅缩写。并不完全是新语，不过大部分都是新语的词汇所构成的。以下是字条的内容。泰晤士报 17.3.84 老大哥讲话误报非洲核证。泰晤士报 19.12.83 预测三年计划83年四季度排错核证近期。泰晤士报 14.2.84 副报误引朱古力核证。泰晤士报 3.12.83 报道老大哥命令商家不要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全党前上交。温斯顿将第四项指示放在一边，心里面隐隐约约有一种得意的感觉。这件是一件很复杂和责任重大的工作，最好放在最后处理，其他三件都是例行公事，就算第二件可能需要查阅一系列的数字，有些枯燥和单调。温斯顿在电幕上面打通了过期报刊的电话 number， 向对方索取每日的泰晤士报。过了几分钟之后，空气输送管就将它传送了过来。他所接到的提示提到要为这样又或者那样的原因必须要修改，或者用官方的说话来讲必须核证的文章或者新闻。例如3月17号泰晤士报的报道，老大哥在前一天的讲话里面预言南印度前线将会平静无事，欧亚国冇几耐之后将会在北非发动攻势，但结果是欧亚国最高统帅在南印度发动了攻势，并冇去电北非，所以有必要去改写老大哥讲话之中的一段说话，令到他的预言符合实际的情况。又例如12月19号泰晤士报发表了1983年第四季度，亦即是第九个三年计划的第六季度，各类消费品产量的官方估计数字。今日嘅泰晤士报刊载咗实际嘅产量，对比之下，原先嘅估计每一项都错到离谱。温斯顿嘅工作就系核证先前嘅数字，令到佢哋同后来嘅数字相符。至于第三个指示所指嘅系一个好简单嘅错误，几分钟就可以改正。喺最近嘅二月左右，富裕部许下承诺，官方嘅说话即系明确保证喺1984年内唔再降低朱古力嘅定量供应。而事实上温斯顿亦都知道，在这个周末开始，朱古力的定量供应要从 30g 下降到 20g。 温斯顿要做的就是将第一句提醒大家可能需要在4月的时候降低定量供应的说话来去代替原先的诺言，那就得了。温斯顿每处理一项指示之后，就会将听写器写好的更正夹在有关那日的泰晤士报上面，送入气力输送管，然后他就会将先前送来的指示和他所做的笔记揸埋一嚿，掉入望怀洞入面，等火焰去吞噬他们。这个动作对他来讲已经熟能生巧。 这些空气输送管最后会通到哪里，可以说是一个看不见的迷宫，里面的情况究竟是怎样，他一点都不了解。不过一般的情况他还是了解的。无论哪一天的泰晤士报，但凡需要更正的材料收齐核对之后，那天的报纸就需要重印，原先的报纸就要销毁，将改正之后的报纸存档。这种不断修改的工作不单止适用于报纸，也都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招贴画、传单、电影、录音带、漫画、相片。但凡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者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和书籍都通通适用。每一日、每时、每刻都在度不断地修改过去，令到它符合当前的情况。这样党的每一个预言都会有文献证明是正确的。但凡和当前需要不符合的任何新闻或者任何的意见都不允许保留在记录上面。全部历史就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一样。当这项工作完成之后，你就再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情。在记录师入面最大的那个柱，比温斯顿工作的那个柱还要大得多。那里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将但凡内容过时而需要销毁的一切书籍、报纸和其他的文件通通收回来。由于政治组合的变化或者是老大哥的预言的错误，某些日子的泰晤士报可能已经改写过十几次，但仍然以原先的日期存档，不保留原来的报纸，亦都不会留其他的版本可以证明它是错的。书籍亦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回来重写，重新发行的时候亦都从来不承认做过什么修改，甚至乎温斯顿收到的书面指示他处理完之后就要立即销毁，亦都从来没有明言过或者暗示过要他去做什么伪造的勾当。所用的说辞硬是为了保持正确无误，必须纠正一些疏忽、错误、排印错误和引用错误。不过他一路改正副预报的数字，一路在想，实际上这些连伪造都不算，只不过是用一个方言来去代替另一个方言。你所处理的大部分资料和实际世界里面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甚至乎连赤裸裸的方言里面所具备的那些关系都没有。原先的统计数字固然是荒诞不经，改正之后也都同样荒诞不经，很多时候都是要你凭空捏造出来。例如副预报预测本季度鞋的产量是1亿4500万对，至于实际产量提出来的数字是6200万对，但温斯顿在重新改写预测的时候将数字减到去5700万对，以便可以好像平时那样声称已经超额完成了计划。反正6200万对也都并没有比5700万对更加接近实际的情况，也都没有比1亿4500万更加接近实际的情况。好可能连一只鞋都没有生产过，更加可能的是根本就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几对鞋，更加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你所知道的只是每个季度在字面上面都生产了天文数字的鞋，但大洋国里面就有近一半的人口没有鞋穿。每一种事实的记录都是这样的，无论大细，一切都消隐在一个影子的世界里面，最后甚至乎是今年是哪一年都没有人搞得清楚。温斯顿望住大厅那边，在那边对称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外表精明、下巴分黑、不是很高、个名叫做铁洛逊的人，在度不停地工作。他膝头哥上面放了一卷报纸，个嘴控了去听洗器的话筒那里，看他的神情好像除了电幕以外根本就不想有其他人听到他的说话。铁洛逊昂高头，他的眼镜有少少反光，而这下反光就似乎充满了敌意。温斯顿一啲都唔了解铁洛逊，亦都唔知道佢究竟喺度做紧啲乜嘢。纪录师入面嘅人唔太愿意谈论佢哋自己嘅工作。喺呢一个冇窗嘅长长嘅大厅入面，两边都系一间又一间嘅小型办公室，纸张嘅 shup 声同埋对住听洗器讲说话嘅嗡嗡声连绵不断。有十几个人，温斯顿连名都唔知道。就算佢哋每日都见到对方忙碌咁喺走廊入面行嚟行去，或者在两分钟仇恨的时间里面挥手蹬脚。他知道在他隔离的那个办公室里面，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女人仔由朝到晚都忙到不得了，他的工作只是在报纸上面查找那些已经化为乌有所以被认为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人的姓名，而 然后将这些人的姓名删走他。这件事给他来做可以说真是相当之合适，因为他自己的丈夫就在两年前已经化为乌有了。再走前几间小型办公室，你就会见到一个态度温和、斯斯缩缩和神情恍惚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安普尔福斯，他耳仔上面有很多毛，他好识玩弄诗词韵律，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天才。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删改一些在思想上有害但为了某种原因仍然需要保留在诗集上面的诗歌，他们将他称之为定稿本。这个大厅上面有五十几个工作人员，只是一个科来的啫，只是整个纪录师这个这么庞大复杂的机构里面的其中一个细胞，上下左右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从事着各种各样为数多到无法想象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印刷车间，入面有编排校印的人员，还有设备十分之讲究的伪造照片的暗房，还有电视节目处，入面有工程师、制片人、各式各样的演员，他们的特长就是模拟其他人的声音，还有大批大批的资料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列出应该回收的书籍和期刊的清单，还有庞大的存档室存放住改正之后的文件、隐蔽的窝炉、销毁原件，还有那些不知为什么要匿名和专门指导人的智囊人员，这里领导全部的工作，决定方针政策，去决定过去的这件事应不应该保留，那件事应不应该散改，另外一件的痕迹又应不应该抹去。不过讲到底，纪录师本身只不过是真理部的一个部门，而真理部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改写过去的历史，而是为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但凡可以想象得到的一切情报、教育或者娱乐，从一个塑像到一句口号，从一首抒情的诗到一篇生物学论文，从一本学童的聘字书到一本新语词典，真理部不单止要满足党的五花八门的需求，而且亦都要全数另搞一套低级的东西去提供给无产阶级他们享用，所以又另外设立了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无产阶级文学、戏剧、音乐和一般的娱乐。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刺激小说、色情电影、微微之音，后面所提到的这种歌曲完全是用一种叫做谱曲器的特殊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甚至还有一科新语叫它做色科，专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文学，保密发送，除了有关的工作人员之外，任何的党员都不可以偷看。在温斯顿工作的时候，又有三条指示在空气输送管的窿那里送了出来。不过他们都是一些简单的事，他在两分钟仇恨打断他的工作之前就已经将他们处理好了。仇恨结束之后，他又回到小型办公室里面，在书架上面拎了新语字典下来，将听写器推在一边，抹了抹眼镜，着手去做他今日上午最主要的工作。工作是温斯顿生活入面最大的乐趣，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简单枯燥的例行公事，但是个中亦都有一些十分之困难和复杂的工作，你一捐入去就会忘记了自己，就好像捐了有一个很复杂的数学问题入面那样。这些都是一些很细腻和微妙的伪造工作，除了你自己对英社原则的理解和你自己对党要你讲什么说话的估计之外，并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你的指导。温斯顿很擅长这类的工作，有一次甚至乎要他改正《泰晤士报》完全用新语所写的社论，他现在在打开着他原先放在一边的那份指示，上面所写的是《泰晤士报 3.12.83 报道老大哥命令商家不要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全党前上交。用旧语又或者是标准的英语，这句说话的意思即是1983年12月3号泰晤士报报道老大哥命令的消息极为不妥，因为他提到不存在的人，要全部重写，在全党之前将你份稿送给上级审查。温斯顿读了一次这篇有问题的报道，原来老大哥的命令主要是表扬一个叫做 FFCC 的组织的工作，这个组织的任务是为水上堡垒的水兵提供香烟和其他的物品，有一个核心党高级党员维瑟斯同志受到特别表扬，并且授予了一枚二级特殊勋章给他。三个月之后 FFCC 突然解散，原因未加说明。 但可以断定维瑟斯同佢嘅同事而家已经失宠，但系喺报纸上面或者系电幕上面对呢件事都并冇报道。呢件系意料中事，因为对政治犯一般唔会经常进行公开审判，或者甚至乎系公开谴责。对成千上万嘅人进行大清洗，公开审判叛国犯同埋思想犯，令佢哋摇尾乞怜咁认罪，然后加以处决。咁样专门搞场大龙凤俾大家睇，系一两年先至会有嘅事。更加惯常嘅做法系干脆叫招党，将嗰啲不满嘅人令到佢哋被失踪，从此下落不明，冇人会知道任何嘅事。佢哋究竟会遭到点样嘅下场？有啲人可能根本就冇死到。温斯顿相识嘅人入面，先后失踪嘅就大约有三十几个人，而且仲未计佢哋嘅父母。温斯顿用一个纸夹轻轻咁抹咗抹佢个鼻。喺对面嗰个小型办公室入面，铁洛逊同事仍然好诡异咁喺度同听写器讲说话。铁洛逊又恶高头，眼镜上面又闪出咗一下敌意嘅反光。温斯顿心入面喺度谂，铁洛逊所做嘅工作系唔系同佢自己嘅工作一样呢？咁系完全有可能嘅。呢啲咁困难嘅工作，从来都唔会交俾一个人负责。但另一方面，如果将呢份工作交俾一个委员会嚟做，咁就真系等于公开承认要去进行伪造。好可能而家正有十几个人喺度分别修改紧老大哥之前讲过嘅说话，将来由核心党入面嘅一个大智囊选用其中一个版本，重新加以编辑，再叫人进行必要嘅反复核对。经过呢个复杂嘅工序之后，最后嗰个当选嘅方言就会载入永久嘅记录，成为真理。温斯顿唔知道维瑟斯点解会失宠，可能系由于贪污，亦都有可能系由于失职，亦都有可能老大哥只系为咗要除去一个太得民心嘅下级。可能是维瑟斯或者是他亲近的某一个人有倾向异端之嫌，亦都有可能，而且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只是因为清洗和化为乌有已经成为了政府运转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就发生了这件事。唯一真正的线索就在于提到非人这几个字，那就表明维瑟斯他已经死了，并不是但凡有人被捕你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有时他们获释出来可以继续自由一两年，然后再被处决，亦都有好偶然嘅情况，你以为佢一早已经死咗嘅人，忽然之间又好似鬼魂一样出现喺一次公开嘅审判会上面，佢嘅供词又株连咗好几百人，然后又再一次销声匿迹，而呢一次佢就永远都唔会再出现啦。但系维瑟斯已经系一个非人，佢并唔存在，佢从来都冇存在过，所以温斯顿嘅决定，净系改变老大哥嘅发言倾向，其实系唔够嘅。最好是将发言的内容改为同原先的话题完全不拉更的事。他可以将发言的内容改为一般常见的对叛国犯或者是思想犯的谴责。但这样做就实在太过明显了。捏造前线的一场胜利，或者是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生产的胜利，又会带来太复杂的修改纪录工作。最好是为一个纯粹虚构的幻想。忽然之间他脑入面出现了一个叫做奥吉尔维的同志的形象。就好似系现成嘅咁样，呢、这个人最近喺作战之中英勇咁牺牲咗。有啲时候老大哥嘅命令系表扬某一个低微嘅普通党员，咁系因为佢认为呢个人嘅生与死系值得其他人仿效嘅榜样。今日佢应该表扬奥吉尔维同志，冇错，根本就冇奥吉尔维同志呢个咁样嘅人。但系只要印上几行字，伪造几张相片，就可以马上令到佢存在。温斯顿想了一阵，然后将听写器拉了过来，开始使用大家已经听惯晒的老大哥的腔调来口头授意。这个腔调既有军人的味道，又有学者的口气，而且由于使用先提问又马上加以回答的手法，实际上很容易模仿。 同志们，我们从这个事实入面得出怎样的教训呢？教训这个也是英死入面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就是奥吉尔维同志在三岁的时候，除了一个鼓、一支轻机枪、一架直升机模型之外，他其他什么玩具都不要。六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比一般的孩童要提早一年，那是对他的特殊照顾和放宽规定。九岁的时候担任队长，十一岁的时候，他在偷听到他阿叔讲他觉得有罪的说话之后，就向思想警察揭发了他。十七岁的时候，他担任了少年反性同盟区的队长。十九岁那阵，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 被和平部所用，首次试验嘅时候淨係掉咗一个就炸死咗31个欧亚国嘅战俘。23岁嘅时候佢作战牺牲。当佢携带住重要嘅文件喺印度洋上空飞行，遭到敌人喷气机嘅追击，佢就喺身上面绑住把机枪，直接跳咗出直升机，带住文件沉入海底。呢一个结局，老大哥话唔能够唔令到人感到羡慕。老大哥仲对奥吉维尔同志一生嘅纯洁同埋忠诚，又讲咗几句说话。佢从来都唔会掂烟酒，除咗每日喺健身房度做操嘅嗰个钟头之外，冇任何其他嘅文娱活动。立誓佢要过独身嘅生活，认为结婚同埋照顾家庭，同一日24小时全部奉献俾公务系唔相容嘅。佢除咗英社原则之外，并冇其他嘅谈话题目。除咗击败欧亚国敌人同埋首部间谍、破坏分子、思想反、叛国反之外，并冇其他嘅生活目的。 温斯顿考虑咗好耐，究竟要唔要授予奥吉维尔同志一个特殊勋章？最后嘅决定仲系唔俾佢，因为咁样做就需要进行不必要嘅反复核查。佢又望咗一眼对面嗰个小型办公室入面嘅嗰个对手，似乎有啲乜嘢想同佢讲。铁洛逊一定亦都喺度做紧同佢同样嘅工作。冇办法知道究竟系边个嘅版本最后会得到采用，但系佢深信一定系佢自己嘅嗰个版本。一个钟头之前，佢并冇谂到奥吉维尔呢一个人，如今已经成为咗事实。佢觉得好奇怪，你能够创造死人，但你就唔能够创造活人。喺现实之中，从来都冇存在过嘅奥吉维尔同志，如今就竟然已经死于过去。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之后，佢就会好似查理曼大王或者系凯撒大帝咁样真实咁存在过，所根据嘅系同样嘅证据。